是爱在梦的里的，无法穿过在真实的空间。 星星慢慢出现，美丽的烟火在梦里面。

热爱厨房的手，我的痛怎么心动，一生爱厨房你的手。 羞的手，我已重新感觉我 天天在改变。我要打开门，让每个梦想都抓住每一个明天去飞翔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争取漂亮的将来，成长不用排队，只要你有爱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争取漂亮的将来，用我们的爱愉悦世界的未来。让微笑的阳光安慰着那小雨，让那青春的风景吹进沉默的窗棂，伸出害羞的手，多一种新感觉。天天在改变，我打开门，让每个梦想都抓住每一个明天去飞翔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牵出漂亮的将来，成长不用排队，只要你有爱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牵出漂亮 选择爱情，还是爱情选择我？